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普罗政治学院 My Radio 维园年宵约实你，同上年一样，29、30号档位精选产品包括蜜通斐雷夜光特别版、新土不易爱香港、咳神手笔、陈云国师城邦会战胜归来，仲有郁敏新书啊，本土民主反共政论集。历史几寸都有十大权神修订版，李仪先生新作《最坏的时代，最好的时代》，记得入场支持啦！ 大家好啊，欢迎大家又回到嚟我哋热血大球场球坛 hot dog 嘅日子啦，今日系年三十晚啦，我哋都仍然陪住大家喺度讲下今个星期嘅球坛动向。Dicky 啱啱系咪行完年宵翻嚟做节目啊？你 我啊，啱啱食饱条年饭，而家仲制紧，我谂住做埋节目咧，12点零钟落去维园扫货啊，差唔多啊呢啲时间。 冇错啦，咁我哋都有好多产品啦，咁大家一定要支持我哋啦。嗱，咁呢一个星期啦，咁啊。开始节目之前都要介绍下主持啦，好紧要嘅。嗱，我右手边 ，Dicky， 跟住 阿玉啦，阿松，仲有我 Kenzie 嘅，系啦。嗱，咁今日啦，咁都同大家讲啦，球坛 hot dog 啦，一个星期啦，就搜罗翻一啲得意啲啦嘅一啲话题同大家讲下啦。嗱，但系讲下啲得意趣闻之前啦，咁就早几日啦，咁就足总杯啦，英格兰足总杯啦，咁就打咗啦，亦都有一啲嘅抽签结果出咗咯，产生咗噶咯，咁就不如讲一讲啦。 好啊，嗱，咁啊利物浦咧将会主场啊对住暴力般流浪啦，嗱，神奇球队啊包拉福特咧啊呢一场嚟紧啊对英冠嘅雷丁，咁啊。啱啱出咗个冠，将咗个出线咧，就系曼联呢场对阿仙奴呢一场，将会系八强嘅重头战之一啦。咁啊，啱啱咧舒活接替咗个阿士东维咧，将会对住西布朗呢个中场中部嘅打比大战啦。 系啊，呢个嘅抽签结果啦，咁就大家都焦点啦，都会系双红嘅对决啦。咁就早前啦，其实曼联啦就淘汰咗普雷斯顿晋级啦。咁呢场比赛都充满争议性，咁其实都不如手足讲下究竟发生啲咩事咧。 咁首先咧第一球啦，先至系由费兰尼嘅射门啦，咁咧跟住咧朗尼嘅处一个越位嘅位置， 朗尼处一个越位位置 ，虽然个动作系冇计，完全佢系影响咗球龙门嗰个视线之中啦。咁其实处一个越位位置，同埋佢起码个动作，就算佢企喺度当中，佢系影响到嗰个攻势当中嘅。所以呢一球咧，好有争议性，就话呢一球系咪应该处越位咧？ 系。嗰個朗尼，因為佢都好似避一避個波咁樣啦，其實都 收腹啊個動作， 收腹 嘅動作。 呢啲波應該即係我記得啊，上一年定係前一季啦，紐卡素對曼城，我記得迪奧迪有個射門咧，都係有個紐卡素球員喺龍門前面，只不過係即係其實都冇影響到龍門破球啦，只不過真係可能喐一喐。但系嗰球波入咗，最尾都系吹无效嘅。 靓波嚟嘅嗰球， 系啊，大家有印象系嘛？ 嗱，你咁讲，嗱，如果当其时如果喐一喐咧，球证可以觉得佢系影响到嗰个龙门判决。但系问题，朗尼呢一下咧，其实佢企咗喺度，动咗督铲喺度咧，谁话佢收腹咧？佢收腹咋嘛，佢下身冇喐过噶， 同埋佢冇掂到个波嘛。 系啊，所以呢一球咧就话有啲争议性，但系问题，朗尼佢完全冇掂个波嘅情况下，就算冇喐嘅情况下，呢个进攻系成立嘅。 嗯，咁第二球啦，第二球就关于爆炸头事咯，人哋话佢咧就顶波之前啦就拱人。 系啦，头先真系睇翻一啲片段当中咧，费兰尼嗰个动作的确系几曳下嘅，即系咧，直情咧，直情你高多位置咧，仲要咁样推势。 由如来神掌推落去咧，真系好鬼死曳啊！呢球真系 好明显， 呢球完全成一个犯规当中，但球证咧同旁证都系睇唔到当中，或者可能球证个视线上有啲影响到啦，或者啱啱遮住咗费南尼嗰对手啦，咁所以令到嗰个判决就系继续可以继续落去，然后形成咗一个入球嘅。 咁、去到第三球，即系呢一球有相为证啊！其实可唔可以去一去下一张相先？咁嗱，呢一球最具争议性啊！当时曼联即系虽然已经系反超前，已经领先紧2-1，去到比赛尾段，咁但系呢一球波咧，朗尼咧就。即係我都唔想用疑似兩個字啊，係擺明插水就得到啲球十二碼嘅。咁啊，即係嗱，有啲球迷可以話啦，就算佢唔插水，啲球2-1完場咪一樣曼聯晉級。咁但係你始終2-1，你呢個比分上面仲有一叫做有機會追回啊，係咪？咁但係你咁樣即係你博咗球十二碼翻嚟，咁1-3又去到比賽末段，咁你真係成即係簡單啲講，即係啲場波擺入雪櫃噶啦。即係曼聯都已經係晉級已經走咗一半啦，都唔係一半其實。入埋呢个十二码都肯定晋级噶啦，咁即系嗱，对方领队咧，我记得对方领队阿格里森咧就讲到啦，我都知道嘅领队就讲到，朗尼啲球波咧，就虽然咧就龙门啊踢唔到佢啦，咁但系咧即系。佢跌低都無可厚非喎，即係佢咁樣講喎。佢話因為朗尼為咗避開對方門將，所以要跌低。咁其實我覺得啲球波佢跳起咗，佢就算唔跌低，佢都係面對空門狀態。我唔明點解要搏一個十二碼。 呢個領隊語言藝術都好犀利，講到明即係插水咯。 係啊，即係好簡單。 我避你就插水咯。 唔係，或者變相咁睇啦。當其時咧，我哋睇片段咧，永遠都係。慢镜、短慢镜， 同埋呢个角度影已经影到啦，或者 影落去，永远都系争两截。但你睇翻头先呢个球证喺费兰尼同埋一个后卫当中之间咧，其实嗰下嘅动作，如果嗰个动作系快嘅话咧，其实可以构成一个十二码，因为球、因为龙门系掂唔到个波在先嘅，朗尼推过咗嘅时候咧，可能或者有一啲或者冇有意同无意之间会掂到。其实呢、一个因为啱啱推嗰个波而铲落去咧，可以形成一种十二码当中。因为他得益嘛，进攻为者得益。当然，如果他瞓咗个波落去先，然后中朗尼咧，球证就唔会俾呢球十二码。 系， 咁当然啦，就嗰阵时球证嘅角度啦，咁始终都系睇得唔系好清楚。但系慢镜啦，咁大家就会见到啊，朗尼嘅轻功啦，一跳起咁就跌低咗。 只能够称赞朗尼呢个高质素嘅插水。因为球证都嗰即系如果球证角度望咧，佢跌嗰下真系好似嘅，应该系非常之似个时间点结合得啱好。 即系始终都唔可以怪责球证，因为始终一场波喺1/1000之内，你要判断嗰球波究竟系插水定系真系铲中嘅，系难啲嘅。 你谂下，我哋要呢个角度睇先睇到佢其实冇掂到。啲球證喺嗰個位睇，其實 仲要前面仲有個人可能阻住咗佢嘅視線咧，咁所以就有時球賽啦，就有呢啲嘅得意嘢啦，咁就有好多嘅討論嘅空間俾我哋，咁啊令到我哋 hot 多咧，先可以繼續有嘢講落去噶嘛。 咁曼聯晉級亦都係即係對球迷嚟講一件好事，因為咁啱八強又抽中對咗阿仙奴，咁啊呢個八強重頭戲咁啊，即係衛冕冠軍阿仙奴就將會要作客奧脫福啦，咁都相信一條都一場硬仗咁啊，我諗啊最開心係利物浦嘅 fans 啦。因为两队啊，即系叫做时机就打残一，即系 打 要打成一队啦，系咪先？利物浦啊，对住嘅对手系暴力般流浪，咁啊，即系。作為謝拉特最後一季在利物浦的職業生涯，都希望可以攞翻個杯啊，有個安慰啊。 雖然話就咁話，但始終咧，暴力般都算是英冠的前列分子當中啦。所以而家咧喺佢個積分榜上，可以話唔到前列的附加賽，亦唔需要顧及嗰、那個 降班位 降班邊緣啦。咁所以喺可能喺呢一場當中會放更加重力喺呢個足總杯身上。 佢上一場都打得好出色啦， 4-1，4-1怒炒史篤城啊！ 真係令到史篤城真係唉打到成 暴力的士都成遇上暴力的暴力杯 两大暴力打埋一齐啦。嗱，咁就足总杯啦，咁我哋就讲住依个咁多先啦。嗱，咁就依个星期其实都有好多个话题啦。嗱，咁例如最重要一定系情人节啦，系咪先？咁咁多位手足点样过，我就唔问啦。可能大家听众亦都唔想知 道，呢条数我都唔想知几多啦。 嗱，但不过啲球星咧，咁就哇好高调啦，咁就不停庆祝佢哋嘅情人节啦，咁就 po 晒啲相出嚟睇啦。咁我哋都不如都睇下有啲咩球星先。嗱，嚟呢位球星啦。不如讲下啦， 沙治奥拉莫斯咁诶，即系呢个都唔系佢女朋友，系佢女婆，系佢老婆啊嘛， 应该系啦， 就系佢老婆。咁其实好多球星都过一个开心嘅情人节，即系沙治奥拉莫斯呢啲啊，固然都真系叫做比较曝光率高嘅球员，都当然要晒下啦。咁当然除咗沙治奥拉莫斯之外，我所知道仲有好多，譬如系咪有朗尼啊，跟住老祖都有啊，即系啱，即系我哋喺度搜罗呢啲相片嘅时候，即系大家各位手足都睇到， 呢张唔系。一张过去啦， 一张就过去式噶，所以黑白嘅。 嗱，咁所以有時要講開啦，就情人節有人開心，有人愁啦嚇。咁有啲如果 single 嘅話，咁就啊，咁但係不過。變翻做單身，會唔會因為啲感情事會影響到佢哋球場表現咧？嗱，最近 C 朗咧就啞火咗啦，咁亦都好燥底啦，打得唔係咁好， 又攞紅牌， 又攞紅牌又成啦，咁會唔會同感情事有關咁樣咧？ 我啊覺得即係絕對係有關，即係嗱，近五年 C 朗第一次過 single 嘅情人節啦，因為我據我所知佢同阿伊蓮娜就拍咗拖五年噶，由10年開始，咁啊佢哋分手嘅傳聞好多啦，咁啊即係好難去確定邊個真啦，咁我比較會選擇相信就係。伊蓮娜唔去佢媽咪阿斯朗媽咪嘅生日會啦，因為呢個一路都知嘅，佢同即係佢哋嘅呢個叫做婆媳關係唔係咁好啊。咁啊，斯朗自從分咗手之後咧，咁係嘅，當然對基達菲有入過兩球波，咁但係之後咧對科爾多瓦咧，咁啊即係出拳打人之後攞紅牌啦，跟住對馬德里體育會嗰場波全場缺乏表現，零射門，跟住仲要搞生日 party 啊嘛，係嘛？跟住到啱啱啦。到啱啱嗰場波贏呢一個拉科魯尼亞2-0嗰場波 ，C 朗亦都係冇入波，咁係近C 朗近幾年嚟都係好罕有地三場波都冇入過波，咁我相信即係。你話感情生活會唔會影響到佢球場生活？我相信應該都會有噶。 咁的而且確嘅，咁始終球員都係人啦，咁樣各雖然佢哋嘅生活就多姿多彩啦，咁樣女伴就好似走馬燈咁樣換嚟換去咁樣啦。但係我覺得都要睇下嗰個球員嘅心態啦。咁有啲球員好似冇乜影響咁樣嘅喎， 係啊， 完全都有好好嘅表現。會唔會我哋都有啲可以俾人睇一睇嘅？有啲球員咁樣嘛？ 去下一張相啦，睇一睇。 咦，呢一位球员系女友系 呢个我冇记错系咪小朱女朋友啊？ 舒恩斯迪加个前女友啊， 前女友莎拉， 国名无莎拉啊。 不如都讲下，其实最近都有好多球星啦，都分手啦，做翻一个 single， 例如 呢一个咧，其实点解会讲到就 系 话 德国队都系， 点解会讲到就系、是、哇德国好多球员即系自从攞咗世界杯之后都相继分手，即系包括 一个魔咒啊！有啲人话系啊， 系啊，即系攞完世界杯会唔会分手？即系佢嗰句说话就系咩球场得意，情场失意啊！咁除咗小朱之外，当然仲有就系譬如奥斯尔啦，咁奥斯尔季初即系我相信好多亚洲球迷都觉得奥斯尔表现都唔系咁。好啊，即系其中一个原因会唔会就系因为佢当时同佢嘅女朋友呢、這个德国歌手曼迪卡普里托斯特啊卡普里托斯就分咗手有关系？嗱呢单新闻又搞笑，我记得当时有讲嘅就系奥斯尔因为咧性欲过强喺出边不停偷食，结果女朋友咧就狠飞咗佢，咁啊会唔会影响到佢球场上面嘅表现咧？ 嗱咁奥斯尔佢嗰个私生活啦，咁亦有夜蒲呢样嘢，其实由喺皇家马德里 抽烟啦、大水烟啦， 系啦，咁呢啲其实嗰阵时皇马亦都曾经试过，咁嗰阵时皇马咧仍然系摩连奴执教嗰阵时，亦都警告过佢啦，要自己嘅私生活啦检点啲， 都说过佢噶， 亦都直接说过佢啦，咁曾经亦都有短暂改善过，但系当然啦。繼續都是性格嚟嘅，改唔到冇辦法。咁佢近呢排的而且確，就算你話喺季初啦個表現的而且確係遜色少少，唔係大家嘅期望咯。 直情係都俾球迷批評得好緊要嘅，即係都即係好似冇微神氣啊踢到，咁加上佢傷埋啦，之後就正冇實冇蹤影添啦。 咁係咯，德國隊除咗即係啱啱講到啦，奧斯爾啦，咁小豬，咁小豬分咗手之後，亦都搭上咗即係 鏡頭呢位啦， 係啦，網壇嘅美少女啊，伊雲諾域啊，唔係伊雲盧域啊，伊雲諾域 咁啊，同性喎， 同性啫，只係不過有時啲譯名啊，男女啊有啲唔同嘅，不嬲都係。 你聽到伊雲諾域，以為佢嘻嘻啊，唔係咁好。 你就唔好踢爆我啲主持嘅咁嘅嘢。 小豬都幾犀利喎，即係兩個女朋友完全同 style 喎， 完全係唔同類型。 一个运动型嘅 运动员， 完全唔同嘅 头契啲咯，就一个运动员。 但系小猪就好似冇斯朗同奥斯咁惨啊！虽然即系都养伤，但系。但系都揾到個新女朋友， 係啊！即係雙完，即係分完手都好快搭上咗另一個。咁當然仲有就係、是包括德國隊嘅兩個龍門正選同後備龍門咧，都相繼分手嘅。包括紐亞同佢女朋友凱瑟琳啦。咁但係 紐亞好快喎、 啊，係啊！即係紐亞雖然喺即係球場上面力挽狂瀾啊，守護住 守住 球場白界線，但係自己嘅感情線啊守唔住啊， 係 咁啊！但係都傳佢好快搭上咗一個德國學生妹。 佢好似有傳話紐亞。是因为跟他前女友是分开工作、啊 嗯、 即是最少离多、啊、导致这个情况 搭上了一个大学生、啊啊、当然啦 開心又不開心，但有些人呢可能拍到拖一段期間啦，就想進、叫做去另一個階段啦，就結婚啦，就求婚啦， 有些情人節的 是啦，咁有些人呢就會在情人節度求婚啦，咁當然有成功亦都有失敗啦，依幅圖其實都一個趣聞嚟喎，啊不如可以講一講啊。 嗱呢一場當中呢喺個中場休息嘅時間啦，咁佢應該同球會有啲申請過一啲嘢，咁諗住當眾喺中場度示愛啦，咁但係求婚都有啲表示先得噶，咁有你 佢仲攞住張紙， 你有你冇戒指，起碼都有扎花。嗱，就算冇扎花，你起碼都安排其他啲嘢係可以同球會可以傾下。 佢仲要咧稿都唔背，你都攞住張稿紙喺度， 即係好 hea 爆嘅。即係有時我覺得咧，嗱，你要求婚咧，就算你冇戒指冇花都唔緊要，你要即係周邊嘅人一齊幫球，同球會合作一啲，可以做一啲特別嘅嘢，好似 surprise 咁樣啊嘛。即係但係即係咧，有時候咧嗱。好似我都兄弟咁講啦，有時話又入波嗰陣時咧，就會著啲衫裏邊嘅，跟住一拉曬出嚟話 marry me 咁樣咁。但係佢乜都冇做，又唔知佢想點攞住張紙。喂，大佬你咁 hea， 我係女人都唔夾。 最好笑 係 咩咧？個球隊其實唔係好配合佢，後邊啲人喺度練波啊，熱身完全係路人喺後邊， 完全係真係大家都唔知係做乜嘢嘅。 我係俾個場你搞掂佢啦自己。 唔係咁的，而且可能佢就真係同球會即係溝通唔到啦。同埋呢段片啦，大家可以睇完咧就係、是。诶、个女又系走咗个，跑得好快， 立即啊， 立即跑咗去，跟住之后咧，就有一个人咧就安抚呢一位嘅男主角啦。 嗰个主持，嗰、那个类似职员嘅主持， 嗰个职员咧就唔知讲啲咩文，好似打完抢咁就送走咗佢咁。 即系头也不回咁啊走咗。即系讲真，求婚呢样嘢好重要，因为女人即系一生可能只系为咗嫁，即系可能只系嫁一次嘅啫。咁有啲唔好彩嫁两三次啦，咁呢啲系另作别论。咁但系即系你一个咁重要嘅环节底下，你即系你可能喺好想希望喺全个球场啲球迷面前做一个 祝福啦， 咁但系即系正如咁多位拍档所讲，即使你冇一只即系好靓嘅婚戒都好，你起码有扎花，你大佬你咁样真系 揸张稿纸， 即系 hea 得滞喎，大佬即系。 当然嗰句啦，变咗可能个女仔因为突然间你喺一个咁大嘅地方，咁多人睇到嘅情况下，佢未必受得起，走都唔出奇嘅，即系可能嗰句唔系佢想不自然走，系因为佢觉得。好尷尬， 係啊！真係想走，即係我覺得男方嘅心態咧，真係俗啲講句，真係瘦啊瘦，唔瘦啊罷走。 唔係喎，佢好呆，佢好慘嘅個樣，呆滯嘅大佬，想喊。 唔係或者咁講嘅，即係可能係唔係佢想做嗰樣嘢係啱嘅，但係問題係冇係好嘅。咁可能嗱，就算球迷敵方嘅球迷好啦，自己嘅隊友球迷，自己嘅球迷都好咧，其實覺得呢件係喜事嚟嘅。咁、只不過問題係即係有時有啲意外，就係話可能個女仔未必受得到嗰個突然間咁大壓力，咁多人等你一齊講嗰下，即係等你講個好尷尬噶嘛。有時候即係有時候有啲女仔就話好想即係有啲單獨咁樣啦，有啲人好需要一大班人圍住喺度睇你做場 show 咁樣，又唔出奇嘅。咁但係當然我諗起然間咧，呢、這個女仔女主角咧係未接受得到。 阿松啊，嗱咁有時都經常你都會啲比賽啦、踢波啦，喂會唔會你有啲隊友或者有啲比賽期間都會有呢啲嘅情況出現咧？ 我有嘅，其實真係有嘅。咁其實咧講翻即係。即係今年，其實我而家暫時冇踢再踢啦，因為呢啲問題啦。咁、之前喺嗰個一零前啦，啱啱季中就啱啱休息嗰陣啦，咁就啱啱請咗一隊外隊，韓國嘅外隊落嚟啦，咁就佢嚟集訓啦，咁就我哋同佢踢一場表演賽啦。咁喺度踢完個比賽之後咧，其實咧我哋個之前個隊長啦，咁就完咗場啦，咁咧咁就諗住大家列隊握手啦，咁但係點解？行下列隊握手，真唔見咗個隊長嘅。跟住咧，我哋隊友話：我哋即係叫埋韓國嗰班球隊，就望下嗰邊，即係望下球場右手邊。跟住已經見到個隊長已經去咗去求婚。即係當其時咧，佢有攬住扎花啦，即係其實咧，佢扎花已經收得好埋嘅。唔知不過突然間走出嚟攞一扎花啦，跟住咧。其實嗰陣時個場嗰陣時喺京士柏啦，應該圍埋球員連埋啲觀眾都有成百幾人，都幾多人嘅都算叫做啦。突然間一下子咁多人，咁個個我哋成班球員球迷梗係嗌衰佢，係啦，交俾佢，交俾佢，交俾佢。 咁最後係成功咗， 梗係成功咗啦。跟住到其時咧，唔知喺邊度攞啲花炮咧，咁一出嚟喺度拉喎。都唔知能够边度攞花炮， 花炮 一早准备好晒， 系啦，原来啲人一早准备好晒咧。不过我哋两队球员啲人咧，基本上都唔知，可能真系得高层会知道啦。咁其实跟住我哋两队人喺度一齐喺佢面前打花炮咯， 亲啲朋友喺啲球迷入边扮， 唔系，其实嗰阵时啲。 球迷是教会的一些球迷的，所以他们即不同教会下来一起看 一场比赛， 没夹定的，没夹定，即可能跟教会说我们有一场这样的比赛，即南韩的，因为其实他是一种基督教球队，所以他们下来即好想都是想看看这队球是怎样，我们又本身是基督教球队，当时不是一起去想看看这两队球究竟是怎样，可能看看十分的，或者在那个球场上一些的祷告方式有什么不同， 即刚刚即讲到球分的环节，刚刚这个礼拜六即是不是礼拜日啦，礼拜六情人节那晚呢，咁华伦西亚嗰方面都有啲球迷冲落场嘅球分啦，咁呢单新闻就讲到个男主角阿谢斯加西亚呢，咁佢就带埋佢女朋友呢，就呢个艾斯达啦，去睇呢个华伦西亚对基达菲嗰场比赛啦，咁佢两个都系华伦西亚嘅忠实 fans 嚟嘅，咁就艾斯达就表示佢细细个已经开始睇华伦西亚啦，咁咁其中一样重要嘢，啱啱嗰个球迷点解失败呢，可能佢女朋友根本唔鍾意睇波嘛，即係你喺個球場嗰度求婚，可能未必啱佢心意。 呢個其一啦，其一啦。 咁所以呢一單咧，點嗱最尾佢係成功嘅。咁但係我都要講下中間嘅過程。咁佢係有心思好多。佢咧就即係同啲職員啦，同埋會方夾定咗啦。咁就話會喺中場休息嘅時候就落去求婚嘅。咁咧當時嘅有一個女職員咧就走去艾斯達身邊就同佢講：喂，你好，喂，你中咗獎，你抽到波衫，咁你可以落去樓下中院嗰度去吉祥物嗰度攞啦。咁落到去嘅時候咧，跟住咧個男朋友咧。就拿起那件印有就是嫁给我应该上面印着 Marry Me 的头 衣，西班牙文， 是的西班牙文，那我就是讲英文，我不识西班牙文，那呢拿着那件球衣加上钻石戒指去跟他女朋友求婚，喂那 有花会不有， 是的，加上你全场四万个球迷在这里，喂嫁俾佢啦！ 最緊要 佢 哋係忠實 fans 咧，即係可能佢都會好夢想自己會喺球場入邊啊嘛。 唔係，仲有一樣嘢咯，我覺得最重點就係有戒指、有花，好緊要呢樣。 有吉祥物， 仲有吉祥物，哇！乜都有曬。 當然都係嗰句啦，佢同球會嗰個溝通得好，即係球隊，即係事先同球會溝通嘅，咁嗰個氣氛會更加之好添。咁都係嗰句，跟住有啲嘢做冇咁做， 全部人配合你 啦。咁當然嗰句啦，嗱抽獎呢啲嘢賽比賽當中係一定有，一半場嗰陣呢個我英國睇波都會有呢啲咁嘅抽獎，因為咁啱就話，求其噏個 number 出嚟，跟住你去中獎啊，你去攞啦，跟住即係有時候鋪排呢樣嘢都好緊要嘅。 啊，最尾呢一場波，華倫西亞仲要贏埋波，即係喜上加喜啦，即係最重要。即係你冇理由喺一場自己愛隊輸波嘅比賽嗰度去求婚㗎。即係如果萬一呢場波唔好彩，華倫西亞半場輸緊俾基達菲嘅話，我諗呢個計劃可能真係要等完場先去做啊，即係要反省對手先去做。 唔係冇錯，咁當然啦，我呢啲都係喜事嚟。嗱咁，听日啦都有贺岁波踢啦，嗱唔知道听日贺岁波会唔会有人用呢条桥冲落求婚？ 嗱，我觉得冲落去求婚就应该唔会，不过有冇人冲落攞签名咧，就另外一样嘢。 冇错，因为都有有个超级球星嚟咗，系啦，我哋睇一睇啦，呢个贺岁波都好多人知料，就系前皇马嘅球星鲁尔啦，咁就随住呢个嘅纽约宇宙队啦，就嚟到会喺听日啦，喺同南华喺大球场度献技。 咁啊，哇！呢一場當中咧，除咗魯爾之外啦，咁啊，仲有巴西隊嘅西班牙中場辛拿隨同一齊落嚟球隊啦。咁當中，即係除咗大家會認識魯爾之外咧，都可能已經忘記咗辛拿呢一個球員啦。咁嗱，當然魯爾咧雖然有啲攰意啦，但係咧必然都係相當之親民嘅。 係。 冇錯，咁佢就有求必應啦，好多嘅球迷啦，就俾佢簽名啊、影相啊，都可以做到啦。 聽講 Kenji 攞到魯爾簽名喎、 啊。嗱，唔好咁講，咁首先其實咧就係、是、因為咧，就係我家姐咧就係佢嘅忠實 fans 嚟嘅，咁咧就排嗰個某一個觀塘嘅商場啦，咁就排到隊，咁就幫我簽埋咁樣。 哦，不過其實咧，我記得有一年咧，佢同皇馬落嚟踢，嚟皇馬落嚟香港踢嗰陣咧，我其實我都見到佢幾親民。 係咪零三年？ 零三年。嗰期咧啱啱落嚟， 即係仲有碧咸啊、 奧運仔啊、 朗拿度啊， 奧運仔朗拿度嗰陣 啦， 嗰陣嗰陣時咧，我見到佢都幾親，佢哋都幾親民，因為我都坐喺前面睇佢哋練波咧，都幾 OK。 咁的而且確係好事嚟嘅。咁如果球員同啲球迷打成一片啦，咁對自己個形象又好啦，咁對球迷又開心啦，見到自己有獎。 尤其是皇馬呢啲世界級球會咁多 fans， 同 fans 唔打好關係都蝕底。 冇錯啦，咁所以其實希望聽日呢場波啦，咁就多啲人入場支持啦。咁除咗支持外隊，亦都支持一下南華啦。咁係啦，幫下我哋 我哋手足撐一撐先嘅都要。 早場咧，仲有一場519大戰啦，嗰陣時嘅明星隊咧，同埋香港嘅明星隊就有一場嘅早場戰啦。咁當中，亦都希望其他球迷啦，或者係老嗰輩啦，或者係後生嗰輩咧，可以睇翻519嗰陣時嗰個香港隊嘅陣容啦。 冇錯，咁啊，聽日啦，咁就拜完年啦，咁就亦都係球場睇下波啦，雙料娛樂啊。咁就當然啦，有時如果你話外隊嚟咧，咁嗰啲。球隊、啊、交通嗰方面一定要做得好啲啊！喂，如果搞到冇車搭咪大鑊？喂，好似最近有隊球都冇車搭喎、 啊。其實佢唔係話冇車搭嘅，只不過咁啱佢訂嗰架火車就係冇嗰個卡 number。 好搞笑喎！唔知點解佢又訂到嗰個 number， 但係原來嗰個車冇嗰個卡喎。 喂，哈利波特嗰啲嚟喎。 點解會咁嘅咧？ 咁耐都未講到邊隊波啊，都好好奇喎、 啊。話説咧，其實咧，和夫斯堡咧最近呢一場咧，咁就5-0大勝利華古信啦。咁啊， 咦？ 佢中途嘅時候咧，就發生一個好奇怪嘅事實，就係話。職員負責即訂貨最起票個職員咧， 訂飛 就發覺訂咗個車冇嗰個車卡嘅 number 喎，咁啊大鑊啦！呢、這個大鑊啦，因為一隊都車馬有廿，連埋職員都有廿幾個人咧，咁屈咗佢哋前一個 number 嗰個車卡全部屈埋一齊坐。 喂，最好笑就係佢哋有飛嘅喎，點解會有又可以 book 到嘅咧？ 有飛可以上到車，但係冇嗰架卡咯。 係咯， 真係唔知。 咁呢一個方面咧，應該可能喺嗰個火，即係嗰個鐵路商鐵路嗰個站嗰度應該係有啲問題當中。嗰度咧可能大家要再去商討一啲嘅問題啦。當然可能突然間嗰架車少咗卡，或者佢臨時性啦，可能突發性嘅嘢好咧，冇人會知道噶嘛。咁當然啊，去到一半嘅時候咧。顶唔顺啦，要落车转巴士去过去啦。 哎呀，真系， 但不过惨啊，佢哋要坐地下啲球员，冇位啊嘛。 系因为咧，其实咧火车嗰时候咧，其实都系即系你来越远啊嘛，所以多数都系处于一个你。遠火車嗱，你好彩嗰架咧冇人坐咧，你就可以坐啦，或者係有啲預約位未有得坐嘅時候咧，你可以去坐嘅、嗯。但係咧，如果你唔好彩咧，我都試過咧係要坐地下嘅。 佢有啲劃位咧，可能你即冇嘅呢個位，你咪坐地下。 因為長時間你喺個嗰個車度咧，跟住佢哋好多都要預先訂位劃死咗一啲位噶嘛，即係好似嗱，好似之前嘅英格蘭啦、雲阿仙奴啦，咁啊去完斯洛城坐翻車翻咧，其實沿途佢哋都要 book 火車飛咁樣嘅，都要 book 埋啲位咁樣。嗱，今次咁嘅意外發生咧，都唔知係即係個職員同個火車嗰度咧，可能個溝通上有啲問題啦。咁但係當然啦，咁當然火車嗰度都應該有一定相關，就因為你點解突然間變咗消失個火車？佢車卡去咗邊度咧？ 係咯，個車卡去咗邊度咧？ 係啦， 即係話其實會本身係有嘅咧，但係突然之間冇咗個卡咧。 係啦， 如果唔係你點可能有依個 number 俾人 book 咧？ 係啊，相對地嗱，火車嗰邊就應該即係鐵路商嗰度應該有啲責任，就話你突然間冇咗個車卡，你應該要同。球会的职员去商讨，如果不是你去到突然间喂温温啦，行完成条咁耐，点解冇咗嗰个 number 嘅咧？即系好尴，即系冇位坐都事少，但你真系屈埋一堆咧，其实对比赛做球员啦，嗰个体力个消耗咧，都会有一定相当嘅影响。 好彩火车啫，如果话飞机都唔知点算。啊，你 book 咗架飞机，系咪冇呢个飞机嘅？哇！真係好似消失嗰啲馬航咁，都唔知點算咁啊！大佬真係， 成件事真係 即係當一個雖然喺德國除咗和夫斯堡之外啦，多蒙特都試過， 係 真係我唔知係因為嗰個鐵路商個問題定係個職員問題，但係你冇可能呢啲咁少嘅事都可以會做得咁嚴重嘅錯誤咧，即係好話唔好聽，即係搭唔到火車嘅，我仲可以坐巴士，即係訂架巴士，臨時又可以訂架巴士去坐啊嘛，冇咁辛苦啦。咁始終。體力上消耗就一定會有啲影響嘅，當然好彩地和夫斯堡呢一場贏咗5-4， 即係我唔係話和夫斯堡唔係大會啊，但係即係比在呢啲事情發生喺啲大球會度咧，即係譬如你唔好彩，譬如好似喺四日耳門咁樣發生，我諗伊巴希莫維一定投訴到嗰個職員冇得撈。你諗下，以前伊巴希莫維話個廚師即係最單調得嗰兩尾都要炒咗個廚師嘅話，你諗下，喂，我哋而家去搭，我哋而家搭出去比賽，你搞到我哋全部要坐地下，你嗰個職員真 係星日耳門如果有啲咁嘅事咧，老細應該買埋個鐵路公司搞掂佢啦，好煩啦， 你真係唔應該和。夫斯堡唔係一個大球會，就唔會幫你買兩個球星啦。啊，你仲好意思講嘢？真係拉出嚟打啦，真係。 冇錯，嗱咁係啦 ，Dicky 你冷靜一下先。咁我哋而家去一去廣告，我哋有啲精彩嘅產品可以繼續可以俾大家睇嘅。 普羅政治學院 My Radio 維園年宵約實你。同上年一样，2930号档位精选产品包括蜜通斐雷夜光特别版、新土不二爱香港、咳神手笔、陈云国师城邦会战胜归来，仲有郁敏新书啊！ 本土民主反共政论集，历史几寸都有，十大权臣修订版，李怡先生新作《最坏的时代，最好的时代》，记得入场支持啦！ Hello， 又翻到嚟我哋头啖喝多啦啊！咁头先就讲咗好多唔同嘅得意嘅话题啦。咁踢波啊，当然啦，你 book 好球场啊，呢啲都好紧要嘅。但系球场嘅土地，即系嗰个叫做草面啊，个质素都好紧要噶。即系大家记得我哋早前我哋香港大球场都扬威海外啦，嗰、那个烂地事件啦。到最近外地都有啲事件发生。 最近呢一场咧就系话说。黑池同森洛定咸森林呢一場打成4-4嘅賽果咧，其實都相當之令人哋意外，因為咧其實呢一場當中咧，黑池係先贏後輸再打少一個，但係93分鐘嘅時候突然間入波，其實只係相差5分鐘都冇，成4-4追和。 係，嗰呢場波就佢個焦點反而係個球球場嘅 左上角， 左上角啦，那個質素上面喎。 係啦，咁啊呢張雙方即係相對睇下咧，如果係英冠球隊嚟講咧，其實咧即係可能以前見過英超嘅偉根咧，因為打欖球賽嘅時候整爛個薯，變咗個田變咗薯仔地咧，跟住好多賽會都有即係球隊都會相應地去投訴啦。咁而呢一場方面咧，喺黑池呢一個球場啊，就係、是、有呢個咁嘅情況出現啦。咁啊令到好人有意外，當然。好過香港大球場個地嘅，咁我而家可以咁講法，即係因為黑池呢個處於咧係西北邊嘅地方啦，咁啊，如果一冬天咧或者潮濕起上嚟咧，其實對嗰個場地嘅影響都十分之大嘅。 哇！睇翻張圖咧，咁大家都大家手足見到咧，都冷得好誇張。咁當然啦，就冇我哋大球場，哇！真係嗰度好似去咗海灘咁樣，大佬。 大球場好耕田咁樣，開 緊大球場啊！ 香港大球場咁， 唔係應該咧，大香港嗰個大球場咧，應該係可以。可以種得稻米嘅，不過而家係翻緊啲泥嘅啫，喺度 翻鬆啲泥， 係翻鬆啲泥啫，喺度準備插草啊嘛，都喺度。 因為上一次就外隊嚟啦，咁就 英超挑戰賽， 英超挑戰賽曼城啦，個尼格道啦，個食泥事件啦，咁大家都好關注究竟香港大球場嘅土面質素係點樣啦？ 當時新特蘭嘅領隊迪肯尼我話可以嘅話，就以後唔好嚟香港嘛。 唔係佢以後都冇得嚟添啦。 佢炒咗啦，不過轉頭就 轉頭俾人炒咗啦。咁希望聽日嘅賀歲杯。球場又唔好， 正常係唔會有呢個情況啊！ 係啦，唔好咁樣啦。 唔係當然嗰句啦，香港大球場呢一場當中咧，其實當其時尼格道呢、這個即係、就是、英超挑戰杯同曼聯嗰個時間相隔嘅時間太短，咁當然嗰句你個去水系統如果做得唔好咧，其實好影響一個球場嗰個嗰個比賽量。 但咁樣落雨咧個牌啊？ 係啊，咁啱嗰牌又落雨啦，咁但係變相咗呢、這、一個情況好話俾你聽，香港個球場嗰個質素係做到去邊度，同埋嗰個去水系統冇理由嘅，你濕到喂好似打泥濕咗個泥漿咁樣，喂我食喂你話邊個落場都食泥啦？嗱，最上左上角七池嗰個場最多衰嘅一跑馬地都唔會咁衰，即係好似佢咁衰都未去到香港大球場咁 Q 衰㗎。 嗰個場點衰都要打到高波嘛，斬埋咯。係 啊， 咁大球場嗰個跑跑唔喐喎， 即係一經過嗰個位咧，要兜一兜彎咁樣跑 咗落去。其實唔關事，就算你喺個成個場當中咧，都係一個好鬼曳嘅場啦。你諗下啦，嗱，雲頓漢啦，又喺呢一場當中啊扭傷只腳啦，咁你咧突然間咁樣俾你整咁樣搞一搞整。因為一落場踢呢啲地咧，最忌一樣嘢絕腳，所以有啲球員咧會攬住一啲鐵釘去踢嘅。但係呢一場咧，你俾鐵釘都懵啦，大佬，你而家浸直佢落去。點轉身點發力都冇用， 就係個場咁冷咧，即係好影響一啲球隊踢一啲草，即係叫做地面進攻啦。即係我記得想當年，即係摩連奴帶住車仔對巴塞，即係為咗阻止當時巴塞嘅即係地面進攻，係即係真係特登揾啲球揾啲職員出去掘一掘個地下，等個地下係 水， 即係加埋噴水。即係當時對方領隊係咪列卡特係咪話？哇！你呢個場點解變咗薯仔田啊，大佬？即係你話特登做到咁樣，就係為咗阻止人哋踢好波咧。咁但係即係你呢啲。即係你邀即係當時我冇乜機會講，但係你邀請得曼城啊， 佢想阻止對方嘛。 即係你踢表演賽，人哋買飛入嚟睇表演，唔係睇球員食泥啊嘛，大佬。 阻止外隊嚟， 唔係阻止外隊， 阻止外隊嚟香港。 唔係佢驚對方入太多波啊，都阻止大佬，冇係出醜啊，大佬。 咁呢招應該再早幾年，等即係再早多十年，皇馬嚟嗰陣時應該要做噶咯。嗰陣時又冇做。 喂，咁嗰啲唔得，嗰啲唔得。喂，大佬嗱。 天王巨星， 嗱，天王唔係先，嗱，嗰陣時，嗱，你要諗下承辦商，如果佢真係有協調寫住，如果佢整親咧，嗰、那個賠，如果係佢嗰個承辦商賠咧，嗰條數就真係金啦。你諗下，嗱，雖然話嗰陣時係香港政府啊俾錢出嚟啫，咁你諗下，如果佢再整親，慳慳地嘅醫藥費咁都唔少嘢㗎 ，clack clack 計埋都，你諗下嗰陣時仲要啱啱香港經濟仲咁差添， 嗯， 係啊，分分鐘要納税人埋單咁樣，真係唔係咁好啦，即係要你埋單啊 ，Dicky。 咁其實最即係。個球場質素不好，咁之後政府都有改善到，咁好似之前阿根廷嚟香港踢，即係踢嗰個足總嘅 友誼賽咯， 足總個 足總紀念 紀念賽， 周年紀念賽， 草地都唔錯啊！咁美斯最尾落嚟都有、嗯、都有波入拍。 不過當然嗰句啦，嗱嗰個時間天氣咧就話開始有啲清爽啦，咁但係你一到夏天咧，其實好易見陣仗嘅。 落雨嗱， 佢又喺度之前話質疑咧，欖球總會整爛個場，但係。你怎可以賴得人的呢啲嘢？冇可能賴的嘛！咁過咗咁耐，你仲可以去賴嘅？咁隔咗幾個月，你都仲可以賴藍中藍總話整爛個牆，係道理嚟噶嘛？呢啲即係話你搞到佢整唔到個牆。喂，大佬，呢、這個球場你自己揸翻期嚟做、嗯。你之前話上一手嗰個管又管得唔好，而家你管可能仲需要上面啦。可能之前你見到嗰扎沙咧都係黐住喺度嘅啫，呢啲成個泥可以翻得起嘅，可以插秧都得添。 咁係咯，咁香港大球場嗰啲都算啦，咁但係始終即 係黑池 作為一隊英冠球隊，即係都人家哋都英冠啦，同埋話踢緊英甲啊嘛，咁你個球場差到咁，即係其實真係每方都係有需要跟進下啦。 雖然每方需要跟進，但我相信同你講，黑池而家咧其實都係處於一個 莫財 嘅階段啦。即係咧，其實咧，你而家可以翻睇翻今季黑池啲資料咧，其實佢可能簽咗半季三個月嘅球員就已經係轉會啊，或者因為啲球員唔得咧，只可以焗住簽翻嚟。頂住當格，然後跟住又再 轉。因為好似唔夠人數咧，爭啲註冊唔到嘅 啫。係啊，佢仲要衰到係時候爭15個人。 呢方面咧，即係莫財呢一方面，真係要向 AC 米蘭學習，點樣可以喺莫財嘅情況底下經營得好？ 嗱、當然你話，當然你話可以同 AC 去取向呢個經嘅可以嘅，但係問題。不似唔係 AC 米蘭 咁係 ，AC 仲有個朵啊嘛，點衰都仲有個名牌喺度嘛， 同埋 AC 米蘭仍然都可以有好多嘅贊助商有贊助，咁當然啦，啲錢去咗邊，我哋又唔深究啦。點解仍然都要買大巴啦？冇辦法啦，呢樣嘢 起球場啊嘛，係應該都係起球場噶啦，冇理由買大巴起球，冇理由。即係有錢今起球場，發覺唔夠錢咪買埋個大巴走咯。 買大巴啦，而家都有傳啦，就會有一啲外商啦，其實都會買某部分嘅股份啦。即係貝總咧都唔揸太多 AC 米蘭嘅股份啦，買啲出去，希望幫補下咁樣啦。咁一步一步啦，有啲人而家市場傳言就係話打好個招牌放盤。啊！自己甩身咯，即系而家有好多都系咁嘅做法。咁當然啦，你話 AC 米蘭未來有個球場嘅話，對球員或者對球會嘅發展係絕對係好事嚟嘅。但不過希望球場嘅質素唔好好似呢兩個咁樣啦。如果唔係真係屙啲吉地啊！咁樣真係 係點樣踢啫？大佬，你個場爛地嚟嘅，即係講出去都俾人笑，真係 係啦。咁就除咗呢啲啦，呢個星期咧，其實除咗呢啲趣聞咧，仲有依有一單嘅趣聞咧，都可以分享一下咧。咁就係、是、伊巴希莫域啦，咁就有啲新嘅紋身啦，咁令到教練咧同佢講咧話，你下次就唔好再除衫啦，咁樣都幾得意嘅。 啱啱上個禮拜入咗波嘛，喺法甲。 係啊， 立即除衫啊！ 立即除衫。咁其實佢嗰啲紋身其實都係有為咗支持一啲嘅嗰啲嘅，好似係一啲嘅 因為饑荒貧困嘅影響嘅小朋友嗰啲名嚟嘅。 係一啲幾有意義啦。咁但係不過咧，就至於佢啲紋身啦，靚與唔靚咧，咁我哋就真係唔考究啦。就但不過咧，咁的而且確好有霸氣嘅。 有意義嘅事，因為同埋嗰場波，我記得佢即係嗱，一個正常球員入完波除衫咧，通常就係入完波啦，好啦，跑住嘅時候咁啊，除件衫係咪？咁但係唔係，我記得伊巴希莫維係入完波之後咧，大概係慶祝咗十零廿秒，跟住先除件衫出嚟。咁啊，當然即係成個畫面係好有霸氣咁，即係而當時嗰一刻我睇個精華嘅時候，我都仲未知道原來有即係佢紋咗一啲饑荒小饑荒國家嗰啲人嗰啲名， 小朋友嗰啲名。 但係原來知道咗呢件事之後，真係係即係佢呢個除衫慶祝，真係唔係話即係得罪講句，唔係話 C 朗歐聯十四連球十二碼嘅除衫。咁樣慶祝 酥肌肉 啊！佢呢啲係真係有意義嘅行為，咁啊真係值得抵讚。不過雖然都係最尾都係要食張黃牌啊，即係有意義還有意義，但係球例都係要遵從嘅。 當然佢呢一場攞牌之後，佢下一場就聯賽就唔使預出啦，因為啱啱都錯夠分，即係所以呢一方面咁係啊。 巴蘭斯應該都有啲同佢傾傾偈，即係話個問題上。 咪巴蘭斯都同佢講咯，嗱你遵守承諾還遵守承諾咯，但有時真係要留意一下你做依一個行為會唔會影響到球隊啦。咁依啲嘢好緊要啦，所以就係啦。咁就今個星期嘅焦點啦，呢啲嘅有趣嘅新聞我哋今日都同大家搜羅曬出嚟啦。咁多位手足有冇啲補充啊？ 咁啊嗱。啱啱咧，巴塞就啱啱出咗段，即系国际足协就出咗段咧。巴塞咧就可以买人，但系唔准注册。 咁又点咧？ 即系就系可以买，可以唔准注册。 即系跟操嗰啲咯。 即系早啲过嚟巴塞住先。 系啦， 即系惯啦， 即系你可以结婚，但系唔可以注册嗰种啊， 系啦，即系嗱。儀式就做咗，不過手續咧就唔做。 可以擺酒，唔可以註冊。 啊，係 可以擺酒。 咁樣講，係啦，你可以擺酒，但唔可以註冊。咁呢樣嘢又係好有趣。 因為冇球員採你啊，講真，冇波踢過嚟到。 係咯，你唔註冊點落場踢咧？其實有一個問題。 有冇人工出先？最緊要。 有嘅，應該有嘅。 照計嚟講咧，你過咗過去咧，就一定係有人工，因為你已經交手咗啦嘛。只不過問題係 發現冇人出啊！ 俾你落場註冊，即係其實呢樣嘢就你唔係即係玩巴塞呢一刻真係國際足協，即係人哋話唔同你做 friend 啫，你又唔知反轉豬肚係屎又話真係 買定先啦， 唔係買定， 唔係過咗過嚟先，睇你得唔得，唔啱嘅咪唔愛咯。 咪好想當年 AC 米蘭都係咁噶，佢買泰亞高斯華都係早半年買咗，佢係過咗嚟半年冇踢噶跟操。之后到一月先注册噶嘛？ 唔系，泰亚高斯华嗰个例外，因为咧泰亚高斯华当其时系属于，因为佢啱啱转喺富明尼斯转去 AC 米兰嘅时候咧，即系之前咁啱佢又代表咗另外一队球队，所以嗰个位置上，泰亚高斯华就选择就过咗去跟操，唔踢比赛。啊，呢个就情况好严，但问题呢一次咁大整蛊就系话，我俾你卖人，但系唔俾你注册呢一样嘢咧，即系先即系好话啦，使一嚿钱先咯，但系。之後咁點咧？即係就算你少咗個人，但係唔可以住外，即係你買翻嚟嘅人，只可以住你裏面啲人，即係青年軍嘅人啫。咁即係變相就係話，我買得物無所用，得物無所用咯。即係擺嗰嚿叉燒擺喺你面前，但係你又唔食得。咁點咧？ 咪巴塞而家都做緊噶，買華美倫翻嚟有咁講咩？ 係咯， 華美倫都係咁。 係咯，我都想講到就係、 是、都係咁啦。 最近冇聽到阿仙奴有人想走喎、啊，巴塞買邊個啊，大佬？真係呢件事真係要 即係撲朔迷離啦。啲嘢就係有時我哋都國際足協有啲嘅嘢，我哋都覺得哇奇奇怪怪咁。但不過冇計，唉，佢講得出又會做得到嘅，好奇怪。 係咯， 咁佢諗住咁樣做可以安撫巴塞啊！唉，俾你買人啊，想買買啦買啦， 咁好啦，係喎， 未出過大， 買完翻去擺。 系啊，佢出过啦。 哇，咁样搞咪即系又使咗嚿钱，但又用即时用唔到，可能即系要佢都话要14个月，即系起码你摆咗年啦。咁个球员，个状态即系同一个气踢冇分别。 做文员先， 即系做文员咯。 可能觉得张宇觉得，嗱你买翻嚟都要俾阿美斯挂目噶嘛？美斯话 OK 咪签咯，美斯话唔 OK 啊，咁咪唔签咯，系咪先？ 唯一嘅解释系咁样啦。 解释系咁啦，美斯啊。權力大啲嘛，可以多啲，可能睇下貨先，呢、這個 O K 喎。 不過即係而家你話美斯霸權嘅，我諗而家都冇乜咁大嘅緊要啦，因為安力基都重整翻嗰個軍心啦，咁都係不論嗰句啦。就算你係球星美斯、尼馬、蘇亞雷斯都好，如果我要換你，你都係要出嚟噶啦。即係安力基呢一樣嘢咧，反而做得喺咁即係上一屆好似馬天奴嗰個做法會更好。即係呢一樣嘢係好深受球員嗰個尊重。 始終安力基都係巴塞嘅一個傳奇球星啊，名氣嗰啲啊，聲望都大啊。 咁我哋當然係希望安力基可以長假長有啦，亦都希望佢同美斯繼續關係好啦。 當然都係大，都要起碼巴塞嗰個董事就希望俾啲時間安力基去重組啦，唔好好似羅馬咁樣一季貨仔，跟住就送咗佢走，無謂。 冇錯啦，咁希望啊，巴塞都係好似近話齋啦，打翻好少少啦， 有咯，近嚟 其實好咗啲噶啦，成績上都 OK 嘅， 希望繼續努力。 成績上係 OK 噶，都好緊貼皇馬啦，而家 不過皇馬仲領先緊咯。 最尾都要講呢啲啊。 係啦，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 講翻皇馬，係啦，廿九比賽時候咧。嗱，凌晨時分咧，史沃克04將會喺主場對住皇家馬德里啦。 冇錯， 咁同場嘅咧就係巴素利對波圖呢一隊嘅黑馬當中咧，其實都有啲叫做。 意外之作啦，兩隊雙方嘅黑馬啦，咁啊，史沃克04啦，都算係傷兵滿營情況下啦，咁啊，主場對住皇家馬德里，睇嚟個空多吉少都幾大下噶。不過問題，我相信迪馬提奧啦，專係一啲人少或者傷兵多嘅情況下，會做得即係可以令到啲有啲變化。 即係化腐朽為神奇啊嘛！你想講 係啦， 即係我欣賞迪馬提奧呢個領隊噶，佢真係有啲料到噶。 不過車路士唔識貨， 咁當其時啦， 馬頭咯，歐聯啦， 歐聯嗰陣咧咁啱啦，就喺迪馬提奧教嘅情況下咧，即係可以話死守，又可以話轉嗰個陣型，又轉得好好嘅情況下咧，就可以攞到呢個歐聯啦。呢個係非常之難得啦。 其實好多我都同好多朋友講就話，喂，皇馬對小黑零四咁，即係好多朋友即係因為上一屆皇馬都炒曬三隊啦，即係小黑零四跟住多蒙特跟住拜仁咪。咁但係我都同啲朋友講下話。講下笑就話，喂，咁今年零四有迪馬提奧帶，可能可以化腐朽為神奇咧，係咪？ 有唔知㗎，保衞員啊，可能今屆去攞咧歐聯，係咪先？保衞員㗎嘛， 咁啊真係奇蹟啊呢、這個。 咁嗱、事實上啦，史海零四咁今季當中啦，咁即係傷兵依然都係繼續，都其實呢幾年咧都係枕住傷咧，不過可能右閘啊踢，唔係右翼啊踢右閘啦，咁啊進攻中場踢防中啦，防中啊踢中堅啦，咁基本上個位置都冇一點變化，即係冇得話一個固定嘅陣容當中啦，咁前鋒連亨特拿啦，都係一個最基本嘅，即係最主要嘅射手都傷埋，咁啊唯有靠祖保莫廷啦，甚至乎而家養傷傷嘅達斯拿啦，咁真係都幾令人意外都係。 咁啊呢場波即係好，即係應該一場入球數啦，咁啊即係3.9。球即如果大家行完年宵，即系行通宵，啱啱好翻去睇啊，啱噶啦，我都系差唔多啊。 系啦，咁啊，另外一场咧，巴素利啊对波图啦，嗱，两队嘅黑马当中咧，嗱，巴素利啊数要有一个英超嘅黑星啦，咁啊，当然今季啊，佢入咗森美尔啦， 唔好睇啦，伤下弱心嘅啫。 咁依然咧，仲有 渣啫，冇计啦。 唔好咁伤心，我明嘅，我明嘅。有一张相仲记得沙比暗自神伤。 神 神其实呢今年呢巴素利呢都依然是顾着是稳打稳扎嗰方面啦，咁同埋出咗好多嘅瑞士嘅精兵啦，咁就有啲输出去啦，咁大家可能记得嘅沙基利啦，咁而家嘅马高斯特拿都仲喺个阵中，即係沙基利走咗，咁依然都係有费比奥卡费尔啦，咁呢啲球员当中嘅，咁另外一方面波图啦呢一队啊，我哋所講嘅黑點啦，咁啊當然佢係又低價買咗啲有潛力嘅球員，準備沽出去啦。咁啊，好似恩迪啦，咁啊，全盛話英超球隊同埋意甲嘅球隊都想買嘅積信馬天尼斯， 仲有哥倫比亞嗰個年輕球員昆迪路啦， 昆迪路 係啦。咁啊，當然呢一場黑馬大戰當中咧，我相信以係佔先嘅主場係會優先。咁始終啦，看看主场巴素利可不可以攻得破， 巴素利的主场也挺硬正 的，主场巴素利可不可以攻得过破波图这个防线，始终这条波图防线最近班奴艾维斯朗拿度啦，路兰度啦，就去了安德烈治，咁多咁唔多唔少都对一个防守在个深度上有一定的影响的。 咁啊，约啊，希望巴素利出线定出局啊！ 我睇好波图嘅， 都好嘅，即系为爱队复仇啊嘛！ 爱队复仇啦，咁都希望。 我睇同一间赞助商拍波翻波三份。 系咪想睇阿波图阿积信马天尼斯 O 唔好？然后就同阿罗扎士讲，喂，买阿积信马天尼斯啦，系 咪啊？唔止一个啦，波图咁多年轻球员， 即系咁啊惨啦！如果俾佢入到，再入到去咧，咁呢间黑店肯定揾好多 钱，价再高啲， 真系咁啊！波图做生意长做长有噶嘛， 冇错。正如啊，真系啊，波图希望佢真系继续揾多啲钱啦，咁多输出多啲嘅球星出嚟啦。咁当然啦，有啲球队中伏，有啲嘢真系执到好嘢嘅。咁睇下边队球会好彩啦。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。嗱，今日就年三十啦。嗱，咁听日就年初一啦。嗱，我哋热血大球场咧，年初一至初四咧，咁我哋都会休息嘅。咁我哋就休息一下啦。咁我哋初五咧就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好波啦。咁就希望新一年啦，希望大家都 初五就应该系星期一啦。咁啊，车身窝里冒泡啦。咁啊，交翻俾我哋嘅主持去讲下啲赛后嘅报告啦， 或者战略分析啦，系咯，开啱嚟啦，系啦。咁我哋就希望新一年啦，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顺利啦，吓。咁就波运亨通啦，希望你啊！ 我哥同牛奶仔讲系嘛？ 波运亨通系 系啦，咁 咁啊真系 系啦， 最紧要身体健康， 身体健康啦，事事顺利啦，咁就年宵仲未完噶，记住大家 年宵啦， 冇错，赶住下年宵啦，咁我哋 下個禮拜一見啦。好， 拜拜， 新年快樂，拜拜， 拜拜。 普羅政治學院 My Radio 維園年宵約實你，同上年一樣，2930號檔位精選產品包括蜜通斐雷夜光特別版、新土不二愛香港、咳神手筆、陳雲國師城邦會戰勝歸來，仲有鬱敏新書啊，本土民主反共政論集，歷史幾寸都有，十大權臣修訂版，李怡先生新作《最壞的時代最好的時代》，記得入場支持啦。